颈下那个喉的根，日后这个根呢就遇到这个姻缘啊，就会爆牙，会开花，就会结果。他回向众生就合佛道啊，咁啊回向就属于第十呢土阶回向。咁啊菩萨啦，都此十大愿王，就唔单话前七愿要回向众生啊，就算系第八常随佛学，第九回就随顺众生，我哋亦都咧要回向。嗱，咁啊回向咧，就可以讲咧系我哋一个人啊行菩萨道咧一种咧广大嘅心愿。咁啊，亦都咧牵涉到我哋呢个人咧呢、这个我执咧唔好咁重。咁啊，亦都关乎我哋嗰一种啊所谓咧嘅慈悲心，因为每一个人有佢个私心嘅，只不过轻重唔同，呢、这个肯定有嘅。所谓与生俱来，佢唔使学嘅，佢一生下嚟就有噶啦。咁啊，呢种咁啊自我嘅私心啊，就系、是、为咗众祸之门。咁啊，一切嘅祸患啊，一切嘅不良后果啊，即系讲显法先，我哋日后之所以能够堕于呢个恶道，连人都失咗去嘅，都系呢个我执嘅自私心重。所以行菩萨道嘅人啊，佢就要回向啊，回就系回转，唔好向自己咧，系向于他人。咁啊，佢就回向。咁啊，有三种啊，第一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回自向他啦，就系、是、回自己所有嘅功德，就一定都要向于他人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我哋日日好多学佛嘅人，所谓早晚都拜下佛嘅，啊或者早晚咧佢都念下经嘅，啊应该一个正常嘅佛教徒啦。咁我哋出家就固然在所难免，一定要有啦。就算好多在家信徒啦，咁佢日日都啊念下佛啊，或者拜下经。咁啊个念佛拜经啊，咁啊为乜嘢咧？啊咁呢个咧就值得我哋咧去研究一下。咁我哋日日念经啊拜佛，或者打坐，或者咧系拜忏，固然你话唔为自己啦，恐怕属于妄语。不过咧，我哋要为下自己，咁啊，亦都咧要为下人。嗱，咁啊，好似做一个讲经法师，咁啊，佢八十嘅阵时咧，佢系作愿噶嘛，啊，咁啊，愿自己咧凡有所讲，都系正知正见。啊，咁啊，亦都咧，啊，发呢个心咧，同呢个大众咧系结缘。凡系有人家地请到自己，自己都一定咧要生个欢喜心啊，去结缘。而且仲要每到个地方，凡有所讲咧，都系正知正见，而要令到咧好多人，乃至任何一个听过嘅人啊，佢都生一种咧正信之心。嚟到信佛法，咁呢种就系心愿啦。咁啊，但呢种心愿啦，佢亦为下自己，咁啊，亦都咧系为下人。咁啊，最好就连住为人啦。但系呢种咧，系站在凡夫嘅立场嚟讲咧，不能讲话冇，但系咧就唔容易啦，揾到好多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菩萨里边咧，既然包括自利，以共利他。咁我哋咧就唔好讲话单系利人啦咁口响啦，我哋呢个为下自己嘅修养，咁啊亦都从自己嘅学识嘅修养嘅了解啊，咁啊尽量咧去宣扬，使到唔明白嘅人咧都听咗之后啊，生一个正信之心，咁啊对佛法咧生起一种正信，以及生起一种咧。真实 咁所以我哋就要回依自己所修，向依他人。咁如果从呢个现实嘅生活嚟讲，我哋既然生存响呢个社会，我哋生存响呢个世间，总系唔能够离开呢个人际嘅关系，唔能够离开任何人，而自己独立生存。咁既然我系社会之一份子，亦都系整个社会咁多人里边系其中之一个单位。咁我既然一切人群有所接触啊，咁我哋就应该就要发善心，唔单为下自己，咁亦都要为下人，自己要好好啲修养，咁亦都要咧啊，希望大家都有一种啦吓、好嘅修养，使到每一个人咧都得到自在、安乐、解脱，咁所以名为咧叫做回自向他啊。咁第二就是回向佛道啊。咁第一回自向他，即是回向众生啦。第二个咧回向佛道啊，就是菩萨，佢修一切嘅行门。咁佢自己发心啦，佢唔系为话得到呢个人天嘅小果，亦都唔系话咧证到呢个小乘嘅善啦，而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咧，就系要成佛道。最终嘅目的咧，就系要能够得到究竟解脱。咁所以我哋每修一门，每修一法，我哋最后咧，就要希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佛果。嗱，咁例如念佛嘅人，咁佢目的就希望生西方。啊，若是佢修呢个唯识观啊，咁佢念弥勒菩萨噶喎。咁啊，唯识学者修个唯识观咧，佢就唔系念本释迦牟尼佛噶，佢亦唔系念阿弥陀佛，佢就念弥勒菩萨。咁啊，希望生到修出内院。咁啊，见弥勒菩萨啊，咁啊，若见念若知佛嘅人，佢就希望生到呢个东方净琉璃世界。咁啊，不管佢念边一边佛，或者佢中意生西方、生东方，或者生修出内院，只不过咧呢个目的原先发心唔同，但系最终嘅目的咧都系见佛，系得到解脱，咁就回向咧佛道。咁啊，第三就系回事向你啊。点解佢就回事向你咧？咁啊，呢一回向咧，就系有关咧我哋自己呢个心性嘅修养。咁啊，可以讲咧，呢一种回向啊，就系多部分咧系自利呢方面噶。嗱，思就系我哋眼所见。耳所听闻得到好多好多个法门，但是世界上一切的法门有生就一定是有灭，有净一定是有幻，不能够永远恒常，等于说不是说常住的，是一定会变化，只是这个时间的长短不同。但是事相是生灭，生生灭灭的事相就不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了，因为无上菩提是不生不灭。那么不生不灭的菩提果，你就一定要以这个不生不灭为因地心，所谓因中不生灭，果上才是可以得到正不生灭的菩提。所以我们回事向你啊，就是回一切的生灭事相，而向于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，就是万事万物都是唯心所幻现，万事万物本体性空，万事万物根本是如梦，是如幻化， 唔係真實嘅，係徹底虛妄。咁我哋呢不生取捨執着，就在呢個生滅嘅事相之中啊，嚟到進入呢個不生滅嘅妙理，咁啊回事向你啊。嗱，咁啊呢個三種回向之中，咁啊如果配合呢個菩薩啊，所謂四種廣大宏誓願啊，第一回向眾生啊，就係、是、應呢個眾生無邊誓願道呢個大願。咁啊，若要回事向你，就係、是、應於呢個煩惱無盡誓願片同埋法門無量誓願項。若要回因向果，即係回向佛道啊，就係、是、應佛道無上誓願片。所以三種回向圓滿啦，咁就應於菩薩嘅四話誓願。咁樣佛教嘅名詞咧，就叫做不顛倒回向。咁反過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顛倒回向啦。嗱，例如我哋修行咧，係一味為自己，尤其是普通嗰啲在家嘅學佛者，佢一味咧拜佛咧求佢子孫發達，但係你應該亦都求一切人發達。咁如果我淨係你啲子孫發達，個個都窮啊，咁你都冇辦法嘅。啊，你要求咧，我自己啲子孫好日子過，所有嘅人都好日子過，咁啊個個都好日子過啦，咁就冇麻煩啦。啊，所以我哋嘅心量咧要廣大。咁啊，我除一切都如來學啊，就收集普賢都圓滿行。供养过去之如来的及以现在十方佛，未来一切的天人之一切异拗的皆圆满。我普随三世学啊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咁我哋头先咧就系讲咗佢所有礼赞供养福，请佛自世转法量，随喜忏悔之如来。咁啊，就係講咧，前個七種緣。咁啊，現在咧就係、是、第八緣。第八咧叫做常隨佛學。咁啊，一共咧係有八句偈。佢話：我隨一切如來學，咁啊常隨佛學啦。咁啊，我發現啊，常常隨同一切。依佛咧嚟到學習，咁啊即係常隨佛學啦。個修習普賢都圓滿行啊！咁啊，既然我常隨一切依佛學，咁啊，而得我點樣先至可以達到我心願啊？常隨一切佛學咧，咁就一定要修習呢個普賢菩薩。呢、这個圓滿行，咁我哋想修習普賢菩薩嘅行圓滿行，就一定咧先啊要開圓解，即係開呢個普賢眼啊，亦即是咧係開悟。咁我哋悟後而修，咁啊然後先至可以咧有效果破無明。正法身先至可以現身法界啊！咁啊，常隨一切佛學，佢話修習普賢菩薩行，佢供養一切之如來，就及以現在十方佛，未來一切天人之。咁啊，呢三句咧就係、是、供養過去佛、現在佛。以供咧係未來佛個啊供養，咁啊供養咧，我哋有呢個三業供養，就係、是、話我哋呢個身體就要頂禮，我哋呢個口咧要念佛，我哋呢個心咧就要虔誠，咁啊身口意三業咧都要堅定，都要一心，咁就名為咧叫做身口意啊，係三業供養。嗱，咁我哋就最初有人诵《金刚经》啊，咁啊佢里边开始咧都有呢个三业清净真言， 就是要我哋身口意三业都要清清净净啦，嚟到供养法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。咁啊，除咗三业供养，我哋仲有呢个外表，好似花啊、香啊、灯啊、果啊，咁啊，随我哋嘅能力啊买嚟啦，系供养法。不过咧，最紧要咧，都仲系呢个三业供养，亦等于话咧，如果你真系有呢个外表，所谓呢个花果供佛，你呢个三业唔虔诚啦，得福唔大噶。咁啊，但系反过来，即使你个环境咧唔系几好，等于话我就买一个苹果，我都买唔起噶啦，我咁艰苦噶，都冇问题。你呢个外表嘅色尘啊，所谓花香灯蒲火恶，你即使冇能力去做，但系你信佛信得肯切，你三业虔诚，身顶礼，口赞佛，心虔诚，咁啊，你三业一心供养佛啊，呢个先至系真正系功德。所以供养系过去佛，咁啊，亦都咧，以共系现在嘅十方法，咁啊，未来嘅佛。咁啊，点解佢就讲一切天人师咧？佢就变一变个名词，咁啊就啱咧系七个字一句。咁啊，天人师咧即是系佛啦。咁我哋曾经讲过，佛咧系有十种通号。咁啊，其中一种咧叫做天人师，就系佛咧唔单话为人道之师，咁啊亦为呢个天人之师。亦为九法界正凡之师啊，所以称为佢叫天人师。咁我哋供养三世佛，咁啊包括咧有因，亦都包括咧系有果。咁样佢就供养三世师佛嘅因咧，咁啊三世师佛佢点样可以成佛？三世之佛都是修学波耶，或是修习普贤行，或是修习这个难行苦行啊。总之别人不能行他能行，别人不能做他能做，那么然后才是成功的。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是供养佛，就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你就要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。咁啊，十方三世之佛因中系点样行？我哋咧亦都要学佛啊，因中咧点样行？咁啊，呢个就随顺啊，因中嘅妙行。咁啊，亦都随顺啊，呢个佛果上嘅妙用，养佛咧果上嘅妙用。咁啊，佛果上妙用咧就系度众生啦。就是利益人群。咁啊，我哋如果随顺师佛呢个因地咁啊修行啊，我哋亦有机会成佛啦。咁啊，我哋成咗佛之后啊，咁啊亦都要学佛啦。果上点样行，点样咧去度众生？咁啊，我哋亦都咧要学佛。咁啊，随顺师佛因中嘅妙行啊，亦都随顺师佛啦。果上的妙用，不论因以共果，我自己随顺修学，咁就叫做常随佛学啦。佢一切意拗就皆圆满。咁啊，呢个意拗咧，即系呢个心里边欢喜，呢、这个乐字啦，读个拗字，拗即系欢喜咁解。佢一切意拗就一切我心里边所欢喜。咁啊，亦即是咧。是这个愿力，那么我们为这个时候发愿呢，度众生自利利他呢，就是我这个心欢喜这样做嘛。所以一切意拗就即是一切的大愿。那么菩萨发心就一定要发愿，就等于说菩萨发心一定是随顺他的心里面所喜欢哪一种的法门，这样呢他就去发愿。 佢就嘅隨順師佛所講咧而修學，所以話一切意念心中嘅大願啊，都要圓圓滿滿。佢話我願普提三世學啊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咁啊，呢兩句先至正式咧結出我哋為呢個事幹常隨佛學。咁啊，我哋常隨佛學嘅目的啊，就想成就菩提。所以話我願普提三世學，咁啊即係常隨佛學啦。咁啊，我發現咧，常常係隨順啊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。咁啊，隨順三世佛啊，咁啊，修學佛法。咁啊，目的咧就係想好快好快得到成就呢個無上菩提果。個所有十方一切剎廣大清淨的妙莊嚴，眾會圍繞於如來即在的菩提智王下，十方所有諸眾生遠離憂患，常安樂，獲得甚深正法的滅除煩惱盡無餘。咁啊，呢八句偈咧，就係仲十二宗第九願，叫做常隨佛學願。咁啊，但係始終嘅八句經文啊，前個四句咧，就係所有十方一切剎廣大清淨妙莊嚴，眾會圍繞諸如來即在菩提樹王下。呢四句咧，似得咧，照佢呢個意思啊，仍然咧係歸於咧上一段經文，叫做常隨諸佛學。佢所有十方一切剎，剎即係國土啊，即係所有十方一切嘅國土，啊廣大清淨的妙莊嚴啊，咁啊佛國土廣大。又清淨又莊嚴，他說眾會圍繞就諸如來啊，咁因為佛土廣大莊嚴，有啲咧係用呢個金銀為對，有啲咧係以琉璃為對，有啲咧係眾寶為對，咁啊呢個國土就好莊嚴啦。咁啊，既然稱為十方嘅莊嚴。清淨的國土啊，就當然呢就有好多佛響次設法主持呢個國土。咁啊，既有佛主持個國土啊，就當然呢亦有好多菩薩，有好多異性嘅阿羅漢，亦有好多個天龍八部啊。咁啊，圍繞依佛，咁啊一佛出世如此啊。十方諸佛出世，一一都是一樣，所以話眾會圍繞諸如來，嗱，好似地藏經，及佛量鋪利天説法，咁啊，當時啊，所謂天龍八部啊，啊，十方來嘅諸菩薩啊，啊，阿羅漢啊，呢、這個數量多到咧講唔出嘅，咁啊，當時就佛啊問文殊師利菩薩，佢話你知唔知道啊？現在來到這個鋪利天的人眾是有幾多呢？當時文殊師利菩薩說，他說即使我盡我的能力，我都不知現在法會有幾多人。後來釋迦牟尼佛自己亦都說，他說即使以我佛的智慧，亦都不知道現在來鋪利天要參加講地藏經的法會的人數有幾多。咁呢個純粹咧，就顯呢個地藏菩薩嘅威德。所有響鋪利天集合，都係地藏菩薩因中所教化。試想咧，菩薩都尚且有咁大嘅威力啊，有咁多嘅大眾圍繞，咁啊何況於佛呢？所以話眾會都圍繞於如來。就即在菩提智王下，咁啊十方諸佛都系喺菩提樹下成道噶。咁啊過去諸佛如此， 現在知佛如此，未來知佛如此，乃至到東南西北四圍上下任何一方，正如道者都是坐享這個菩提樹下成道。那麼他既然坐享菩提樹下成道了，那我才可以隨順，可以親近，可以向他學嘛。那所以這四句呢，要這個文義啊，仍然是歸於前一科所謂借去佛學院所說。佛十方所有諸眾生遠離憂患，常安樂，獲得甚深正法利，都滅除煩惱，盡無餘。咁啊，呢四句咧，先至係正正式式解釋第十啊第九啊，係行信咧眾生。佢十方所有諸眾生，咁啊，十方世界嘅眾生咧就好多啊。咁啊，亦都包括咧六道，亦都包括呢個十二類，所謂胎、卵、汁、化、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、非無想。咁啊，一共咧係有十二類之多。咁啊，我就通常講就係六道。所謂人、天、阿修羅就叫做三善道啊，咁啊包括地獄、惡鬼、畜生嘅三惡道咧，就名為佢做六道啦。咁啊，即係有六條路，你又走邊一條咧？啊，咁啊你自己會做啦。你六條路咧，唔係話某一個人咧要強迫喂你呢條路啦，啊咁啊佢又去嗰條路啦，冇任何人都冇感覺事。咁啊，六條路有三條係善嘅，即係好啲；有三條咧係惡嘅，即係墮落。你應該點樣走呢？就係你自己決定。你就釋迦老子在世啊，都冇辦法強迫某一個人走邊一條路，就等於話苦樂由心，都為人而做啊，而是因而是果。但係在靈嚴經咧，佢就六道之外咧，佢就開咗一種咧叫做仙道啊！佢在呢個人道裏面，咁啊分開一部分咧，普通嘅凡夫俗子，就有一部分咧，佢喜歡修呢個仙啊，即係咧渺渺明明咧，佢想成仙，佢就唔係想成佛喎，咁所以就變成咧係七趣，多咗一條路。咁啊，即係佢雖然佢有志出行，但你的修道修得不正啊，所謂練仙丹啊，或者咧施舍呢個符咒，或者咧就唔食飯，咁啊呢啲屬於修仙道咧所有嘅，咁啊加埋呢個六道變七道，咁啊如果我哋再開啲，包括有畜生，包括天上嘅天人，就一共有十二類。包括曬啦，總之六道輪迴咧，而超出呢十二劫。不過其中咧，我哋人所熟悉嘅就係胎生同埋卵生比較咧係熟悉。胎生就包括人啦，啊貓啊、狗啊、豬啊、牛啊，嗰啲都係胎生啊，響呢個母胎嗰度生出嚟嘅。啊，咁啊卵生咧就即係蛋啊，卵即係蛋啦。就包括雞啊、鴨啊、嗰啲魚啊，同埋嗰啲龜啊、嗰啲蛇啊、嗰啲雀仔啊，都係一個蛋。然後破咗呢個蛋個殼咧，咁啊佢呢個細路仔咧就出世啦。咁啊呢兩種咧就比較我哋嘅人咧熟悉啲。咁啊現在行菩薩道嘅人，佢就唔單話要度呢個人類。个胎生啊，亦都要度呢个十二类众生，任何一类我都要度佢哋，因为十二类生系同一痛苦。嗱，咁我哋持戒咧，就有所谓大乘戒，就以共呢个小乘戒。 大乘界呢和小乘界呢就是不同的，就是哪次呢，就包括呢一個都單是自利，一個呢亦都負責利他，那麼一個呢叫做主持，就叫做作飯，那麼大乘呢還要包括這個作持的主飯。那為什麼叫做主持作飯呢？主就是停止，即是呢你不好去做，那就叫做時間，那就包括什麼呢？最基本就是淫、道、殺、妄這四條根本戒，出家如此在家人受五戒都是一樣，就是淫、道、殺、妄這四樣東西你停止不好做，那就叫做持，那就叫做止持。那麼如果這四件事情你一做親呢，那就犯戒了，咁就叫做止，就係時間，即係停止唔做。咁啊時間咧，如果咧你一作之即係做啊，咁就犯啦。咁呢個名詞叫做止持嘅作犯。但係大乘菩薩界咧，就要多咗一條，就調轉嚟啊，叫做作就係持，即係頭先呢個止持作犯咧，大乘菩薩界都係要做。所謂淫道殺妄呢，一樣是不動得不做得，一定都要守規矩，那就叫做止持作飯，跟小乘的一樣。但是他加多一條，就叫做作持止飯，你要做才是持戒，你不做呢就叫做犯戒。那是什麼？那就是利益眾生戒，與共呢修學一切善法戒。菩薩既然是要利他，在治理呢方面，自己咧守規矩，所以對於嗰啲戒律啊，就係要止，唔準犯，唔準犯啦。咁啊，佢就止持，做親就犯戒。但係一切嘅善法同埋道眾生，你唔能夠停止啊。所以如果你一停止，你就犯戒。你如果去做咧，利益眾生。作一切的善法，这样呢就变成了不犯戒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，这个大乘戒就要作持，我们要修学念法，因为你度众生，你一定要修学善法，你自己学得好好地，那修学这个善法修学得好了，你才可以度众生。所以这两条戒，善法戒和度众生戒一定要做，那就叫做持戒，如果你不做就叫做犯戒了。那既然菩萨除了自己修养之外，那还要学一切的善法，以共度一切众生，就名為叫做持戒。所以這次呢，他說十方所有諸眾生啊，我都要度他，那就持戒呢，那就不犯呢。若是菩薩不發現度眾生，那就叫做犯戒，違背他的慈悲心願啊。所以十方所有諸眾生就包括六道十二類的眾生，总之这个苦恼的众生，我都以这个平等的慈悲心去度他们。他说愿离忧患就常安乐啊，那么我们为这些事干要去度众生呢，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度众生的注脚。为什么要度众生？就因为众生有种种的忧患啊，有种种的忧心，有种种的祸患。所谓忧心以共祸患呢，人就总是离不开啊。所谓八苦就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，这个属于呢这个生理上的过程。任何一个人有生就一定是有老，有老啊就一定是有病，只是大小或者分开呢 多啲少啲唔同啫。任何一個老年人咧都有啲病痛噶啦。啊，咁啊病就不能再病，無可藥救啦。咁啊兩眼一閉啦，咁啊永遠咧離開呢個人間。但係咧隨業受報咯，睇佢哋做咗啲咩罪業啊，你又承你嘅罪業咧再來。但係佢呢個唔係承現再來啊。如果承現再來就係大菩薩，佢呢個承呢個業力嗰啲冤業啊再來。啊，若是話佢一生人咁啊借錢唔還啦，或者呃呃騙騙啦，或者為富不仁啦，咁佢就欠下好多錢債啊，咁佢咧就來咧還人家哋嘅錢債啦，或者做牛做馬為奴就為婢啊，咁啊還人家哋嘅錢債。啊，咁啊如果你食肉殺生啊，啊咁你就再嚟咧就還呢個命債啊，或者還呢個肉債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切眾生啊，都係咧嚇有啲種種嘅憂患。啊，所謂生理上有生老病苦，但係我哋呢個心理上咧，亦有好多煩惱啊。嗱，所謂求不得嘅，啊冤憎會嘅，愛別離啊，呢個都係我哋心理上啊呢個精神嘅壓力。咁啊，亦都等於話咧，我哋有呢個人生啊，就有呢個生老嘅壓力，有呢、這個啊心理嘅壓力，都係一件苦事，所以常常都憂心，常常咧都患得又患失啊！所以菩薩大慈悲，咁啊發呢個廣大心願，咁啊一切眾生我要度啊！為咩事啊？就係發願啊！一切眾生都要離開佢呢個憂心，都要斷絕佢呢個禍患，等於話咧令佢了生死，冇咗呢個生老病死嗰種啊痛苦，亦都要使佢呢個心靈上啊與道相應，冇咗呢個心理上嘅痛苦，咁嚟遠離憂患，就常常希望咧佢哋得到呢個出世嘅快樂，咁獲得甚深正法利啊，咁滅去煩惱盡無餘，咁啊獲得咧，你而家正親近正知識，咁啊我哋想遠離憂患，咁啊菩薩嘅固然係慈悲咧度我哋啦，咁啊但係單方面心甘情願都唔得嘅喎。雖然菩薩呢可以尋聲救苦，但係亦都要眾生念佛啊，亦都要眾生呢有苦難仲要發願呢求菩薩嘅加庇，咁然後呢先至啊菩薩呢尋聲救苦。咁若是眾生啊唔求菩薩或者唔念菩薩啦，咁即係呢個機感呢唔合啦，單係有一方面就唔能夠成就呢個感應啊，咁所以菩薩要有大慈悲，但係呢亦都要眾生呢要念佛，要信佛，要對菩薩呢係有咗心願，咁菩薩先至可以尋聲救苦啊。好似我哋敲一下鐘，咁鐘裏面呢根本是有聲音的，如果這個鐘裡面不具足這個聲音呢，你就怎樣敲它都沒聲音、啊、雖然鐘裡面具足有音聲，但是你不敲啊它也都沒有反應啊，也都沒有這個鐘聲呢發出來。那就譬如菩薩的慈悲心啊時時都存在，但是眾生啊肯唔肯歸於菩薩，肯唔肯信菩薩，肯唔肯啊？咁啊有聲有災難之時咧，稱菩薩嘅名。咁啊，若是話眾生肯念佛，或是念菩薩嘅名，或是持咒，咁啊變成咧有機啊，咁啊菩薩先至可以尋 施救苦啊，而同呢个钟系有音声啦，但你嘅敲咧先至响啊。所谓机感相投，然后成就呢个菩萨度众生嘅心愿，佢话获得咧好心不可思议嘅微妙嘅正法利益，就系、是、菩萨寻声救苦，咁啊为众生说法，咁啊灭除烦恼都尽无余啊！咁啊既然众生有灾难，咁啊念菩萨名，咁啊菩萨寻声救苦啦，所以咪得到感应咯。所以应如何身得道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啦。啊，亦好似啦，咁啊天上嘅月亮只系有一个，凡系人间有水嘅地方，都有一个月亮存在啊！啊，咁你想睇下呢个月亮咧，人人都可以放盆水。你一天家人人放盆水，盆盆水有月。咁啊，如果你唔放盆水响个空地嗰处啊，或者响个天台啊，呢、这个月点样影到你嘅事啊？冇法子影得到你嘅事去噶，就等于话咧，天上嘅菩萨月系清凉。可以讲是解毒啊，是消灾消难，够晒清凉噶啦。但系你唔揾个盆水去接一接佢咧，呢盆呢、这个鱼就唔会俾你睇得到啦、啊。所以话有水都皆现月影啊，以表菩萨嘅大慈悲。凡有众生求于菩萨，念菩萨名啊，菩萨都会寻声救苦。所謂一次有機是一次應啊，千次萬次有機都有千次萬次應。咁有人今問啦，咁而家菩薩點解有咁多身呢？咁呢啲就是菩薩嘅神通，好似天上一個魚，魚係人都知道一個，但係咧，凡有水嘅地方，佢都圓。咁天上個魚未有落嚟人間，但係人間。千千万万盆水啊，嗰啲盆水咧，未曾啦吓，安到天上去接呢个鱼。你总之放个盆水响住啦，只要有鱼，唔系啦吓，初一初二冇鱼嘅，总之有鱼出过一晚，你有盆水响住啦，你都见到个天上鱼。咁啊，天上嘅鱼未有落嚟，仍然响上边，但系人间。千千万万万盆水啊，亦都未曾有啦，捧到上天上去啦，接佢落嚟，总之不动如鱼，鱼系一个仍然响天上，但系人间凡有水嘅地方都见月影，呢种境界咧就叫做不思议啊。咁啊，如果以现代呢个所谓科学发达嘅理论嚟讲咧，更加好啊。咁啊，天上。一个卫星啊，咁啊，你话世界上咧大头条嘅新闻，总之同一秒钟发生啊，一通过呢个人造卫星咧，啊，亦都未曾将个电视机咧啊搬去佢嗰个度迎接佢，只不过咧系经过呢个人造卫星啊，有新闻系特别关于世界上噶，只要一经过呢个卫星转播啊。全世界千千亿亿万万人口同时开收音机，或者同时开呢个啊电视机，你同时睇，不分先后啊，唔会话你嗰个有，我嗰个冇，你个又好啲，我个睇得差啲，唔会咁嘅。其实一样，咁就说明菩萨度众生啊，所谓慈悲应世嘅心愿啦。都是一样，菩萨并未有来，我哋呢亦都未有去菩萨嘅地方，但系只要呢我哋一念菩萨名，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啊！咁就说明菩萨嘅慈悲，亦都系菩萨嗰种嘅心愿。咁啊，既然有求就必应啊，我就得到菩萨嘅法水滋润啦。就可以滅除煩惱，一盡無餘。咁我為菩提修行時，佢一切趣中都成宿命啊，常得出家修正界， 无咎无破，就无天漏天龙夜叉偷盘查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即以知音都以而说法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诵啊第十普皆回向愿。嗱，咁啊，此一个愿呢，就以呢个长行文呢，就有多少唔同。咁啊，我哋通常所诵长行文呢，即系长行文里边有啲乜嘢意思？咁啊，我哋呢个偈颂呢所讲嘅，亦系呢个长行文里边呢所讲过嘅意思。所以明白它的重种是重复是重这个长行文所讲过的理论。但是呢，始终所谓第十普皆回向呢，长行文里面是有，但是始终以共向下还有很长很长的计种，佢就唔单话净系众长文嘅普皆回向第十年，其中呢亦有发呢个大愿力。咁呢个大愿力呢，就一共呢系有十种嘅愿力啊。咁由呢一段文开始一路咁讲落嘅下边呢，就有十段文，就一共呢就系有十种嘅愿力。咁如果按其次序呢，第一是叫做受持愿，第二叫做修行义利愿，第三叫做成熟众生愿，第四是叫做不离愿，第五是叫做供养愿，第六呢是叫做利益愿。